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3集《前世》上。一，黄沙漫漫，风卷夕阳，沿途多风霜，日月星辰也不过是点缀。护送的侍卫都是零零散散的，对着马车里的人也不甚尊重。一个丫鬟模样的姑娘从车队的后头走过来，跳上马车，递给里头的人一碗粥，说： 娘娘，粥有些凉了，不过还能吃，眼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您还是吃一口吧。 那马车中的女人年纪尚且年轻，只是神情却十分憔悴，穿的倒不甚精致，仔细一看还是几年前的款式，甚至因着瘦削而有些不合身。他撩起马车帘问道：现在到哪里了？ 再走一段路，天黑之前能上官道的。 白露笑道： 奴婢问过那些人了，五日之内定然能够回到定京的。 双将也跟着笑： 带回了宫，娘娘就苦尽甘来了。 苦尽甘来，折了的人却是回不来了。沈妙苦笑一声，他说的是惊蛰和谷雨。闻言，白露和双将也眼露悲伤，不再言语。惊蛰为了拉拢权臣而自甘为妾，在沈妙刚去秦国的第一年就传来消息，被权臣的妻子寻了个由头杖责而死了。至于谷雨，沈妙握紧双拳，却是为了保护他而死在了皇甫浩的手中。五年呐，整整五年，在秦国的五年将他身上最后一点子骄矜也磨得丝毫不剩了。他咬着牙委屈求全，不过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故土，与他的一双儿女重逢。然而这其中付出的多少惨重代价，却是不能为外人所道出的艰辛。这一路有多难，连护送的侍卫都并不多，单看这车马队，谁能想到这是一国皇后的倚仗呢？当初他带过去秦国的那些人马，也早已在五年的时光里不是死就是散，离得也差不多了。就如同这一路回国之途，若非有莫晴护着，他定然是不能活着回去的。沈妙叹了口气，好在所有的苦头都没有白费，五年终于是熬过去了。正想着，也该到了马车继续启程的时辰，可是非但没有启程，前面反而传来了嘈杂的声音。他微微皱眉，掀开马车帘问外头怎么回事。莫晴从前面走过来说： 遇着个怪人，我来讨水喝。 话音未落，就见他背后出现一个穿得灰扑扑的老头，瞧着沈妙笑嘻嘻地说道： 夫人，快要渴死了，给口水喝吧。 这老头穿得怪里怪气，身上臭烘烘的，直勾勾地盯着人，倒叫人心中生疑，并非不肯给水喝。只是沈妙身份特殊，万一遇着心怀歹心之人，只怕要出事的。莫晴命人拉住这老头，不让他靠近沈妙。沈妙却是笑了，说：沿途有旱灾，天公不作美，一碗水就是一条性命，给他吧。我也不缺这一碗水喝。沈妙既然都发话了，莫晴便也干脆命人取了一只碗来，盛了一碗清水给那老头。老头咕嘟咕嘟的一口气灌了下去，拍了拍肚子，拨开侍卫的手，站起来对着沈妙像模像样地作了一揖： 哎，夫 夫人宅心仁厚，救了贫道一命，这一碗水之恩贫道也要报的。 贫道？沈妙一愣，随即笑了。你是道士吗？ 法号赤焰。 那怪老头看着沈妙摇头道， 夫人面相极贵，可是运贵命浅，承不起贵运。 你这人胡说八道些什么话？ 白露皱眉道，又看向沈妙。 娘，夫人指不定是哪里的江湖骗子呢，别听他胡说八道了。 莫晴也做事要驱赶着怪老头。等等，一路上也怪无聊的，听人怎么说吧。那老头有装模作样的一拜，说： 啊，夫人眉间有黑气，只怕不好。这路途尽头却是凶兆，若是就此调转码头，倒是可以避开此劫。夫人，贫道还是劝您，此道是黄泉道，莫要走，走了就不能回头了。 越说越过分。 双将气得脸色铁青。 你这是咒谁呢？ 沈妙却是好脾气，他在秦国待得久了，面对明棋的任何人都有故乡人一般的欣喜。这老头就算是说胡话，他也并不生气，只是笑道：多谢道士提醒，不过这条道我却是非走不可的。我儿女都在这条道上，我得回家。怪道士深深叹了口气，说： 唉，意料之中。 说着他看向沈庙。 萍水相逢，赠您一场缘分。 说罢从袖中摸出一个红绳来，就要上前给沈庙，被莫晴拦住了，只得将红绳交与莫晴。莫晴左看右看，没有看出什么蹊跷，才递给沈庙。 这红绳是贫道赠与夫人的答谢，夫人将其系在腕间，能成就自己的一道缘法。 赤焰道长郑重其事道： 夫人且记住，天道诡谲，事在人为，贫道能看命，不能改命。能为夫人改命之人已不是贫道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有劫也有缘，这红绳是问，终有一日夫人也会找到自己的解。 说罢放声大笑了几声，转身大踏步而去了。这道士神神叨叨的说的几句预言，却都是极不吉利的话。白露和双将都有些不悦。白露道： 娘娘可千万别把那怪人的话往心里去，大约是脑子不甚清楚的吧，这东西也别带了，怪不吉利的。 沈妙却是左看右看，觉得那红绳极是可爱，莫名的爱不释手，反而将它系在腕上，笑道：都说了既是一场缘法，萍水相逢也是有缘，就带着吧，若是假的也无碍，是真的更有灵性不是更好吗？话都如此说了，白露和双将也不好再说什么。莫晴对着前面马车队到启程，便又重新开始动作来。远远的风沙几乎要将人的身影都掩盖，前方的路里却再也没有那怪老头的身影了。再回明棋，却不似双将说的苦尽甘来。人世间每时每刻都在变化，局势会变，人心也会变。身为皇后，除了这个地位却无甚特别，有时候想起来觉得甚至比在秦国遭人羞辱的日子也好不了哪里去。在秦国的时候，那些伤害都是摆在明面上来的，而在明棋却是在暗中，仿佛吃了暗亏，说不得却又要白白的惹人笑话。沈妙坐在坤宁宫内，看着桌上有些枯萎的红袖草，神情有些艳艳的。红袖草是莫晴给送来的，说是很难得的灵草，长得倒是十分好看， 像是迎风而摆的女人的衣袖，故而取名红袖草。只是不知为何竟来有些枯萎，沈妙是无心打理的。回来明奇也有几年了，这几年来他过得都算不上好。后宫中多了一个梅夫人，梅夫人娇艳聪慧，妩媚柔和，像是一个谜，惹得人目光落在她身上，久久不愿离开。最初的时候不是没有过心碎的，曾经爱慕过的男人用那样宠溺的目光看着旁的女人，以为他对待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冷淡，后来却发现不是的，只是那个人不是自己罢了。心碎的日子多了后，便也渐渐变得麻木了，伤痛和萎靡渐渐转化成了恨意和不甘，因为傅盛。傅盛总是过多地分走了傅修仪的宠爱，而他的孩子傅明，明明坐着太子的位置，明明德才兼备又努力上进，到最后反倒像是一个失宠的皇子一般。傅修仪可以手把手地教傅盛写字论证，却吝啬于给傅明多一个关心的眼神。问起来便说傅明是太子，要成熟稳重，每日缠着父皇算是怎么回事。可每每看着傅明失望的眼神，沈妙却是心如刀绞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